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节目展播。今天请听记者李岩采制的专题报道。 延庆区刘冰堡乡下湖教村很小，全村不到100户人家，安静而充满了淳朴的气息。山楂小院就在这个村的深处，小院外表是土砖土瓦，和村子的原生态融为一体，而室内则是由专业的设计师打造，是一处高端民宿。下湖教村以山楂小院为主，现有8处高端民宿。这些民宿由远方网运营管理，从村内聘请村民培训成管家，为客人提供服务。在山楂小院，记者见到了管家之一张大姐，她说： 大姐，您就是这村的村民吧？ 啊，是。 您觉得在这工作就是舒服开心吗？ 啊，开心。还挣了钱了，还挺开心的。我们就是打扫客房，做饭。 做饭。 就接待客人呗。 接待客人 啊。 那您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是，比如说我们就这边晚饭准备好了之后，您就回到自己家去休息是吗？还是说 吃完？不是，等到客人吃完饭 哦， 我们再收拾好了再回家。 在下湖教村，村民们把老房子租赁给远方网，由他们改造成高端民宿，推向市场。这个过程中，村民不仅能够参与到房屋的改建，有手艺的村妇还能留在民宿里当管家做饭，其他农户也能根据民宿的要求种植经济作物。远方网宣传总监任涛介绍， 我们的经营模式呢，重点的核心就是一定要帮助当地的乡村和当地的合作社来发展。你看其他的一些普通民宿，他可能只是哎，你是农户或者你是村集体，我把你房子租过来，我自己投钱，然后呢来建设，来卖这个房子。我们做的比较深，怎么个深法呢？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跟他的这个乡村的合作社来合作。我跟你不仅仅是民宿的一个合作，我跟你合作的时候呢，我第一帮你来设计院子，然后来帮你来改造，帮你来营销，帮你来引客流。同时我还会对你当地的一个生产经营进行一个指导，同时呢对你的管家，对吧，尽量多的招你本地的管家来过来在这儿打工或者说工作，能够很大的提升当地的收益。然后经济作物这块呢，那我也会去引导他，哎，我告诉他我们的这个客人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什么样的食材，对吧，你去种什么东西去了，我会源源不断把客人带过来，对吧？比如说白菜，打个比方说，很简单的，或者很简单，你山上的苹果，山上的这个野生蘑菇，可能以前都没人要，对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有价值，客人喜欢，它能够变现，我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去准备，去种就可以了。除了做民宿，还帮他当地来发展经济了。 长久以来，山楂小院所处的下湖教村一直是延庆区刘冰堡乡的低收入村。村民们除了种植玉米之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除了外出打工外，留守的村民也多为老弱病残。刘冰堡乡宣传委员刘志英介绍， 山楂小院之前这个是个低收入村，然后它过去是什么样的，您给介绍一下。 过去这个村它的这个就是算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吧。村民的这个年龄结构都比较偏大，最年轻的劳动力也在45到50岁左右，是最年轻的劳动力。整个村子就是缺乏活力吧，这个村人村貌环境也比较差，不是很整洁，也不是很干净，村里边也没有支柱产业，所有的村民收入主要是靠大田种植玉米，收入比较低。另外就是劳动力外出打零工啊什么的，这样他的劳动整体的收入比较低。 而根据山楂小院运营团队远方网的宣传总监任涛介绍， 那我们没有去之前，当地是非常贫困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当地的村民他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或者很额外的一个收益。那我们去了之后呢，基本上他们的工资一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一个管家。那这样对于当地的村民或者对当地的书记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山楂小院高端民宿项目的进驻，如今下虎教村当地村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刘冰堡乡宣传委员刘志英说， 2015年是山楂小院建成第一处院，紧接着2019年又陆续发展了4个院，今年是发展到了8个院，陆续到了今年年底会发展到18个院，然后明年就是20个院的规模吧。有了山楂小院之后呢，这个村慢慢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方向，或者它的产业征收的这个结构在慢慢的扭转。以前纯粹是种这个玉米，现在更多的会种植一些杂粮，就是一个经济合作社，它会有意的引导村民种一些纯生态的一些杂粮，小米呀，还有这些荞麦呀，还有这些棒豆啊什么的，它就能比较好卖，就是村民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另外就是有了山楂小院这个带动以后，它的这个村容村貌在不断的改善，环境治理也在越来越好吧，现在村容村貌面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第三个就是老百姓的心气儿不一样了，老百姓呢有了这个支柱产业以后，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当地对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呀，也就越来越强了这个感觉，然后回愿意回家工作的年轻人现在也慢慢的有了这个趋势，慢慢的有留在本村就是务工的这个趋势。 对于发展解决低收入村增收问题，各个区都有精准帮扶分类指导的政策，产业帮扶、政策兜底、转移支付等措施都有体现。像山楂小院这样使低收入村增收致富的政策，对于老龄化村、空心村来说是一个颇见成效的方式，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摘掉下虎教村低收入村的帽子。刘冰堡乡宣传委员刘志英说， 他们村一共有50来户人家，低收入户就有30多户，30多户的话，按一户2到3个人来说的话，得60-70人吧。咱们山楂小院的带动作用呢，它现在就是因为它之前只是发展那个小院，带给村民的直接收入就是第一个就是房租的收入，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技术可以，劳动力也允许，你可以做从事这个管家呀、后勤呀这些工作收入，就是直接的收入。现在目前的时候，它今年是刚成立了这个虎教旅游合作社，在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然后部分村民大概有20几户吧，村民是入股了，入股以后，他们利用这个山楂小院这个平台。卖这个农产品，卖了农产品之后，年底可以让村民参与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售卖这个分红。但是这是今年是刚成立的，这是第一年。现在虽然今年这个下虎教的这个玉米通过山楂小院这个网络平台卖的不错，但是因为它是只是第一年尝试，所以说它也不成那个大规模，所以说你不能说就一个山楂小院就能带动他们全村脱贫，还得依靠这个发展特色种植，然后慢慢的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加上这个网络销售，慢慢的让他们村人慢慢低收入增收。 目前像山楂小院这样依托自然条件和生态景观资源优势，以旅游资源开发强村富民，或者以旧街改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式，是京郊多个村庄正在学习推广的特色经济模式。刘冰堡乡宣传委员刘志英总结， 其实这个山楂小院这个发展模式，对这种中国普遍存在的这个空心村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方式，既利用了这个村里边的水产资源，也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的一个就业，也能满足城里边这些人来寻求新鲜空气的一种需求。 山楂小院的良好发展鼓励了延庆区下虎教村对高端民宿的信心和决心。上个月在下虎教村的山楂小院，北方民宿学院挂牌成立，第一批1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宿产业学员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堂课。北方民宿学院是由刘冰堡乡人民政府和隐居乡里品牌创始方远方网共同建设，全年课程12期，既有民宿选址、建设、装修、运营等方面的技术指导课程，也有民宿管家制、民宿和乡村产业转型等实战特色课程。现场学员都是旅游业内人士。学员张德新说， 我觉得这个学院在开业之后呢，能够在中国的北方，然后它能够给很多的包括在乡村建设、在休闲农业、包括美丽乡村、民宿、在这个几个领域的话呢，都有相应的这个课程体现。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有志于说想在中国的这个美丽乡村，包括民宿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维护等等这个方面呢，去有志于投身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都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北方民宿学院。觉得它的课程已经相对来讲比较成体系，最关键的是呢，有一些实际案例的解析，这样的话就是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也算是一个知行合一。 2015年，延庆区刘滨堡乡下虎窖村和隐居乡里远方网合作盘活了村民的老宅子，做起了山楂小院主题民宿。小院管家制，开发农产品销售平台，是山楂小院独具特色的运营方式。经过3年的尝试，村里借助民宿发展了第二、第三产业，而大山的礼物系列农产品也走进了京城的高端市场。延庆区旅游委副调研员郑爱娟介绍说， 延庆的民宿呀，就是经过最近这2年确实实现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在目前这个民宿全国民宿热这么一个浪潮之下呢，我们想把延庆的民宿无论是从质量呢到规模，我们想再提高一个档次。延庆民宿呢，我们今年7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延庆民宿联盟。通过联盟呢，我们积极在跟联大在合作，就是把我们的人才进行一个输出。然后呢，我们又建立了这个北方的民宿学院，我们是想把好的师资力量、好的人才请进来。通过这个平台呢，对延庆民宿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有沟通交流，甚至于到一个民宿的一个扩张建设，都能起到一个很积极推动作用。 高端民宿产业目前已经在延庆区遍地开花，而且成为延庆的一个旅游亮点。为了积极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民宿行业的转型升级，延庆区刘滨堡乡政府联合了远方网，在下虎窖村山楂小院建成了北方民宿学院。北方民宿学院是北京地区的第一所民宿学院，目标是为了打造北方民宿培育的孵化基地，带动北方地区民宿行业的高品质发展，打造地区品牌。北方民宿学院院长陈长春介绍说， 民宿本身它是有很强的在地文化属性的，那么呢，北方的建筑体系和北方的消费习惯它和南方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在做民宿的时候，南北的这种文化差异直接就决定了他们的民宿的形态，包括民宿的管理和民宿的服务以及民宿的消费心态都有很大区别，所以呢，由此导致的它的人才的培养和学习，它的整个体系也会有比较大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在依托我们现在在北方开的这些民宿，以及当前北方民宿如火如荼在开始发展的这种状态下，我们定义为北方民宿学院。也许在未来，我们也要往南方去走，去实现南北方的一些融合。因为在南方，像莫干山一带，已经有很多民宿学院了，他们做的也是风生水起的，也给当地的民宿的事业的一个发展注入了很多的活力。所以呢，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些融合啊，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交流。但只是现在，我们必须从北方当前市场的这么一种状况，然后作为一个起点，这样可以让我们发力点更小一点，让我们在做专心把北方的事情先做好，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个突破。 这一次北方民宿学院的落成，也标志着延庆区以民宿带动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第一步已经迈出。未来延庆区相关单位还将进一步支持民宿产业的建设，以民宿为龙头，带动农副产品、旅游观光、绿色种植等产业的发展。延庆区旅游委副调研员郑爱娟说， 延庆的民宿是起步虽然晚，但是是政府发力最大的，所以说我们就在近2年才能实现一个这么大踏步的从突破到全区布局这么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们现在推进的有20余家，现在开业的11处，而且我们延庆现在面临着世园会和冬奥会2件绿色大事的这个机遇跟挑战。延庆乡村旅游是积极的需要我们推动这个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而民宿在这整个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里边，它是一个标杆，是一个引领。但是呢，后续呢，我们还会成立一个客栈联盟，推动我们这些个基础的农家院、农家乐向这中高端转型升级。 但正如刘滨堡乡宣传委员刘志英所说，下虎窖村的脱贫致富不能仅仅依靠于高端民宿的建设。在刘滨堡乡，这里的百姓自古以大田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低收入户占比仍然很大。但是整个刘滨堡乡乡域面积的生态条件好，自然资源丰富，山货很多。每年春天到秋天，山里的野菜、山蘑漫山遍野，城里人稀罕的东西这里遍地都是，但却没有渠道卖出去。因此下虎窖村走出了左手发展高端民宿，右手发展野菜创业，来带领村民就业增收。刘滨堡乡驻乡的大学生村官迟德双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园区里边 大概有将近十种野菜，比如说苦菜呀、蒲公英啊、咸菜呀、还有马齿苋啊、还有马兰头啊、还有灰灰菜呀、还有那个苏子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吧，大概有十种野菜。然后我们围绕这些野菜呢，对，还有那个无名葵啊，围绕这些野菜呢，我们现在在研发一些菜，就是和我们那个山野大咖是配套的，比如说现在野菜烧排骨啦，还有槐花摊柴鸡蛋啦，还有我们无名葵，现在在研究这个无名葵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把它用油过一下，做成很美观的这个花。比如无名葵它也是食用价值非常高的东西，它的胶原蛋白含量极高啊，用水去泡茶喝，它的那个水是粘稠的啊，有那个美容保健的功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山上的野山菌，刚才说过了，那野山菌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个野山菌，我们现在山上的野山菌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它必须和松树根长到一起，所以这种野山菌呢，它的市场价格也非常高。 很多到刘冰堡乡下虎叫村留宿的市民和游客，在白天的时候都会选择到附近的乡域采摘野菜。中央民族大学的姜老师，每到深秋时节，都会选择带着家人到这里采摘野菜。 我最喜欢的野菜是荠菜，还有紫花木须。紫花木须炒鸡蛋，那是我最爱的，口感好。另外，紫花木须它是对女人特别好的，对妇科特别好。春季就有，其实一直都会有，但是春季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嫩，掐尖的时候那个更好吃。现在会比较老吧，所以你找的时候就得要找那个嫩一点的。紫花木须，你知道是哪一种动物最爱吃吗？是羊，那是羊最喜欢的一种食物了。它那个小叶片有一点那椭圆，开的花就是小紫花，这边好多路边都有。其实挖野菜原本就喜欢，原来呢都是在北京郊区就到处找啊，比如去什么顺义啊那些啊都去过。 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蒲公英开始发芽开花。根据中国药典记载，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作用，可用于缓解治疗咽痛、肺痛、湿热、黄疸。2016年的春天，池德双从制作蒲公英茶入手，开始了野菜小王子的第一次创业试水。他从刘冰堡村里雇佣了20多名大姐，专门帮他进山采摘野生蒲公英。采摘回来的蒲公英，经过人工摘洗7遍，去除杂质和泥土，留下嫩叶，然后切碎进行烘干，制成茶包。池德双介绍， 然后去年呢，我们做这个野菜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蒲公英茶。这个蒲公英茶它对那个人的身体比较好，它是有抗癌功效的，还有一个它是针对，我觉得针对雾霾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这个蒲公英茶它首先是对清火的，抗癌的，然后润肺的，然后还可以美容。这个现在北京的雾霾比较严重，这个雾霾主要是对人的肺影响比较大，然后它那个比如说会引起呼吸道感染了，会引起肺癌了。但是这个蒲公英恰恰它就是对呼吸道对肺发挥作用的，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雾霾的这个功效还是很不错的。 如今池德双的山野菜公司慢慢步入正轨，公司长期员工大约有10个人，从20户村民供货商那里收购的野菜主要包括蒲公英、野苦菜、山蘑、农家菜干等等。目前山野菜的销量还可以，去年全乡20户供货的低收入村民年收入平均增收10000元左右。刘冰堡乡第一书记刘慧敏介绍， 就是目前从面上看的一些问题，就是人气儿多了。因为这个村里像我们这个距离延庆城区还有26公里，是挨着咱们河北啊、怀来、怀柔，就属于交界带，应该是属于如果说浅山区、深山区，我们算彻彻底底的深山区，比较偏远，人气儿比较少。那么从这来了以后呢，通过今天场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游客，他现在这个餐饮虽然是起步阶段，就是可能游客不是很多，但是相对那个以前来说，我们的村里这种活力明显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种朝气。来到这个村，每个人的体验就是，哎，这村好舒服啊！如果能有机会能在这个村待一待、住一住，很好。现在就这个空气好，又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资源，另外它一些配套啊、餐饮、住宿都可以解决，那是最好的事情。我们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呢，确实是给我们村里，它因为目前还不能实现那种固定制的工人，就是长期合作，就是可能会有季节性的、时间性的，解决了大概20个人左右的就业。就是村民的就业嘛，比如说他这个餐饮这块需要杂工啊，需要种点蔬菜啊，都是原生态的，就是无污染那种菜，他们来做，也就是这些行业吧，就是零工嘛，就算一种在村里就能实现这种解决点生计的问题、收入的问题，是这样。现在这个效果呢，因为现在时间不是很长的嘛，我们需要一个过一段时间，至少1年的一个周期来检验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按照农家院项目的开发计划，池德双已经在当地发展农业休闲观光产业。他租下了20亩土地做项目核心区，目前用来给前来参观游玩的游客吃饭、住宿、休息。木质的房屋框架已经基本建好，同时他还在当地政府的协调帮助下，和村民一起把村里的150亩剩余土地用来种植油葵，开发出了一个油葵主题景区和开心农场。池德双说， 我们这个园区一共是300亩地，包含是我们自己休息区一共是20亩，然后还有政府配套的扶贫协议区那片向日葵花海是120亩，还有山场，加上山场呢100多亩，一共是300亩，然后那个向日葵花海呢是我们今年规划的，一共是种了120亩，我们在里边种了中国梦和实干兴邦的那个巨型的图案，这个图案的一个字大概是有50米，底色就是黄色的向日葵，然后那个文字图案呢我们是用红色的向日葵去勾勒的，然后这个现在到山上看的是非常清晰的。 池德双说，自己做的这一切既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志向，也是想要帮助当地的村民早日摘掉贫困的帽子。第一书记刘慧敏说， 其实这种大学生创业呢跟我们这个精准扶贫工作应该是密切相关，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啊。如果把这件事儿做好了，把这个大学生这个扶持这个典型啊，我们做成功了，应该说对我们的扶贫工作的促进作用是一个点的带动作用，有这个点促生了我们相关的产业都从过这个点出发出去，一种实现那种融合式的那种发展模式嘛。现在就是热词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也向这个方向去做。它不仅是一个大学生创业这么一个事情呢，应该去怎么做，它可能有这种热情肯定是有的，而且能在农村扎根的这种人，这种值得我们现在应该是现在大学生的一个典型，有情怀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们也要增加我们这种情怀，一定要帮助他们。 如今刘冰堡乡结合地域经济的发展，旅游开发和相应配套的产业也应运而生，刘冰堡乡对全乡环境都进行了整治和提升，建设了多种类的大地景观，着力打造花海第一印象。这其中不仅包含山楂小院为代表的高端民宿，还突出种植了万寿菊、油葵、马鞭草等代表两大沟域特点的作物，让游客来到刘冰堡就能提前感受和欣赏到延庆两大沟域的魅力和美景。刘冰堡乡宣传委员刘志英说， 刘冰堡乡呢，它距离北京德胜门大概也是100来公里，距离延庆城区也只有20多公里，对于这个市民周末游这个距离还是非常合适的，它是属于半山区，金秋的时候呀，这个层林尽染，景色非常漂亮，就是无论是车友会呀，还是我们自驾的时候，在沿途不需要去任何景区，在沿途就可以欣赏到非常美的山景。刘冰堡的这个旅游资源秋天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特色吧，第一就是赏花海，因为咱们是处于四季花海的第一站，刘冰堡村的多彩田园是四季花海景区里头最大的一个花卉园区，景区还配套了农耕展示区呀，还有亲子游玩区、露营烧烤区，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休闲园区。秋季有马鞭草，还有鸡冠花，还有鼠尾草，还有咱们的这个菊花，基本上是红色、紫色、橘黄色，各种颜色都有，颜色还是非常漂亮的。休闲游还是比较成熟的，主要是在两个地点吧，两个节点，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多彩田园，一个是青山园，这两个园区呢都是集这个亲子游玩，然后亲子拓展，小木屋住宿呀，还有露营，还有烧烤，还有咱们卡丁车，还有花海这个休闲骑游，还有秋季的这个蔬果采摘为一体的综合园区。我们10月初到11月初是山楂成熟的一个季节，漫山遍野的红果，然后也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很多市民周末来玩的时候，他都会自己去摘红果、摘山楂去吃。刘冰堡地区哈，因为它属于半山区，它这个气候还是非常适合山楂生长的。目前我们刘冰堡出产的山楂还是质量非常好，个头比较均匀，而且非常红。刚才我们今天在园区看到了这个山楂汁儿，就是山楂小院代表的推荐山楂汁儿，这个不知道您品尝了没有？它这个酸甜可口，就是靠纯山楂还有纯冰糖熬制的，没有任何添加剂。这个做出来以后，从16年推上市场，基本上是特色的一个口碑吧。所以我们这儿山楂还是很好的，无论是带回去晾山楂干，还是说自己熬制山楂汁儿，希望市民朋友们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野菜呀、红果呀，这个山里的这个乡野特色。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者李岩采制的最美乡村故事，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外壳，四大干果成大哥，长寿果子像脑袋，以形补形，好处多。著名生鲜品牌鲜芋仙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价98元一袋，现在一箱五袋只要199，每袋划算只要39.8元了。本次的团购活动，全国市场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 不过经过数据对比，我发现咱们北京地区好多叔叔阿姨们都在订购，年龄层次偏大。看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核心城市，人口多，发展快，就连养生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那明天呢，咱们的核桃就会暂时的告一段落。那感谢大家的热情订购，买回家别忘了啊，一天嚼两颗核桃仁，很有营养。想加订的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五袋，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 说实话，本次团购划下来39.8元，真的太划算了。正宗产地还是33号果的好品种，每一颗都是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干吃、打豆浆、煮稀饭、做包子、馒头，嘴巴嚼一嚼，满口生香。但是因为备货紧缺，明天活动可就没有了。 所以呢，想要的亲戚朋友也想团购的，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呢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是490元。可是今天电话参团，199元五袋全部带回家，划下来每袋每斤仅需39.8元，39.8元也就是普通核桃的价格。今天买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热线全部免费送核桃到家，先看货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4007106108，4007106108。 核桃营养价值丰富，而这一次团购的又是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33号果，香醇饱满，皮薄肉厚，出人率高，所以啊特别受欢迎。 俗话说呢，桃三杏四梨五年，要吃核桃得9年。鲜芋仙核桃林位于天山脚下，一般树龄呢都在10年以上，等到9月中下旬核桃自然成熟的时候再去采收，晾晒时还需要再次进行筛选，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出人率高，口感醇香回甜，且无杂果无刺果。 这么好的核桃，你赶快趁着最后一天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98元一袋，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的是五大袋了。每袋都是一斤装的，等于说原来五袋要490元，现在只要199元， 对， 每袋每斤才39.8元，非常超值。明天活动可就没有了，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核桃仁的形状呢是像大脑，以形补形，孩子上学用功，老人上了岁数，这肯定是需要的。好多人呢买一箱回家不够分的，好几次来参团呢。 对呀，因为39.8元的价格真的是超值震撼了。拿回家你就会发现，今年精选的纸皮核桃都是9月集中采收在金色的阳光下，经历了一个月的去皮晾晒，因此无论口感还是外观都十分的新鲜。 对， 也可以在市面上做对比价格。我们鲜芋仙的品质一直都是没话说的。每年都有不少的老会员点名就要鲜芋仙的纸皮核桃。 不得不打断你一下了，此刻呢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满线当中。如果说遇到占线，大家耐心重播，原价一袋一斤要98，现在五袋五斤是199， 对， 每袋每斤只要39.8元，活动明天就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每天吃点坚果的习惯，这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您一定要试一试，尤其是33号果。